警方这边严阵以待，黑狗那边也未见得沉得住气。乔家几乎每天都会被拎过去问进展。 这个林大坤为什么一直不肯做交易啊？ 黑狗的压力在于他等得起，他背后的人等不起。一直没搞定这件事，他睡觉吃饭都不踏实。但是这件事又不是乔家能做主的。 黑狗哥，我想应该是那边还有点顾虑吧。我回头再去打探打探。 我操，他们该不会是耍我吧？ 这话一出，乔家觉得要坏事儿。虽然这个时候他再跟郭林碰头太危险，但是非常时期也真的是没办法。乔家还是约在上次的欢天俱乐部，郭林到的时候他都洗完澡了。 你就非要约在这种地方吗？ 晚上两点出入这种会所，万一真被什么人撞见，郭林是一身嘴也难说清楚了。内部调查肯定是免不了，估计在沈军威胁的期限之前他就得脱制服。乔家擦着头发瞥他一眼， 这个点了，除了这里我在哪出现都碍眼吧，都不知道黑暗那边攥着的事情还能侥幸多久。万一黑狗真跟他谈起我的事儿，我绝对吃不了兜着走。 知道他这是在催交易的事情，郭林烦躁地掏出烟来点上。 我知道，我再努力安排了。 努力顶个屁用啊，我现在是要见到东西。黑狗那人本来就没什么耐心，你们再耗下去这事绝对穿帮。 不能心急，不然是自乱阵脚。 你还有阵脚？你们警察倒是会打算啊，货是假的，人是假的。想光凭这几条消息就想一网撒下去抓了所有人。我跟你说呀，这压根儿就是异想天开。你也太看不起这些平日里拿命出来玩的人了吧。 事实上，最初他听到郭林计划的时候就觉得太扯了。既不愿意真的拿出一批货，又想拖住黑狗，又不沉悬，真以为是拍电影呢？所有好事都让他们赶上了。郭林抽了两口烟。 黑狗现在怀疑你了吗？ 我也不知道，现在的日子就是过一天是一天，哪天我突然不跟你联系了，八成就是一枪被那个混球给崩了。 乔家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，他身后郭林因为这句话顿了一下手上抽烟的动作，抬起头看着他的后脑勺半天没动一下。虽然心知乔家这话是说出来挤兑他的，但是不可否认，这么下去危险性太大了。他们都还好说，大不了抓不到人，总归将来还是有机会对付黑狗和陈玄。可一旦计划失败，乔家的身份就会曝光，到时候恐怕想要他命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黑二或者黑狗了。 妈的，陈轩为什么就这么沉得住气啊？ 越想越烦，郭林缩在床边一口接一口的抽烟也不吭声。乔家半天没听到郭林的反击，忍不住回头看他一眼。 你怎么了？ 我在想我们还有多少时间。 没多少，黑狗今天已经开始起疑心了，如果你们那边再拖下去，不出两天他一定会察觉出我有问题。阴沟里的老鼠嗅觉也是最灵敏的，这个计划能实施到这一步，除了老天给的运气好，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开出的条件太有吸引力。但就是因为这种好事儿不常有，只要黑狗再仔细想想，就能感觉到不对劲儿的地方。这也是我今天找你的原因。 乔家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，装模作样地晃了晃杯子，最终发觉自己果然不太会品这种东西。他干脆一口闷了，然后站起来走到一脸烦躁的警察旁边。 所以只要这个计划你还想往下走，就必须准备一批货出来。 哪怕让黑狗先验过，起码能让他安个心，拖住一阵。现在什么都没有，就光凭这几句话任谁都不信的。也就是黑狗够蠢， 换了是他乔家，从一开始这件事儿他就不会这么容易上钩。郭林皱起眉， 我不是告诉过你，计划里就不会真有交易的。 乔家把郭林手上的烟抽掉， 那是计划，想跟现实是两回事儿，这道理我13岁的时候就明白了。警官先生，你也赶紧长大吧。 把郭林那根烟咬在嘴里抽了两口，乔家干脆蹲下来跟郭林面对面。 两天后如果你搞不到货，我就去跟黑狗摊牌。 你什么意思？ 这场赌局你输得起，我输不起。拿不出货来应付黑狗，我死路一条。所以如果你们这步棋走不下去了，我只能自己顾着自己。 乔家，你威胁我？ 你想怎么说都行，我只是告诉你，我没多少时间等。 两个人的眼底都清楚地映着对方的表情，郭林脸上有几分惊讶，有几分愤怒，但是总体上还算冷静。乔家则是带着浓重的讽刺，满脸写着的都是破釜沉舟的决绝。从头到尾，郭林的立场不在乔家的考虑范围之内，他愿意配合这个计划也无非是因为他想要报仇。黑狗跟黑二一天在外头，他跟乔简就别想有好日子过。但是既然郭林的计划没那么十拿九稳，他也从最初就想好了退路。郭林眯起眼睛， 你从一开始就盘算好要逼我拿出真火。 不是我逼你，这个套是你自己给自己下的。 乔家没有否认郭林的话，但是也不打算承认。他站起来走回沙发边上，懒洋洋地往后一靠。 你只要拿得出货，我就能保证交易当天我让黑狗亲自去。 一瞬间，郭林终于想通了乔家的打算。这段时间他是故意配合着拖黑狗的耐性，他比谁都明白这么下去他们警方的立场会越来越被动。陈玄的事儿，他根本就不打算管，他的目的很清楚明白，他是为了抓黑狗那两兄弟，所以就算陈玄不来，他也要逼他们警方不得不做事。本来这个局是他们利用乔家，结果搞到最后反而是他们警察被利用了。郭林想明白之后忍不住笑了一下，他摇摇头， 乔家，我小看你了。 而坐在沙发上的人只是抽烟不吭声，对于身后郭林的反应选择了沉默以对。他这么做对郭林很不厚道，他也知道，说到底郭林会走这么冒险的一步多多少少跟他有关系。黑狗明明有其他把柄在郭林他们的手里，一直不做事肯定是还有其他的计划，但是他这么一搅和很可能害得警方这边的部署前功尽弃，这些他都明白。但是就算他心里清楚，他还是会这么做。毕竟对他来说，郭林这些人的可操控性几乎等于零。无论是面对谁，他乔家都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这次是唯一的机会。如果郭林他们最后抓了陈玄，放过了黑狗，他也莫可奈何。然而真到那个时候，他的下场可想而知。深吸一口气，乔家慢吞吞地抽着手中的烟。 只要是真货，黑狗为保万无一失一定会亲自交易。到时候如果陈玄出现，你们是一举两得，就算陈玄不出现，黑狗你们是人赃并获，这笔买卖你们不吃亏，反正货也是你们的人拿着，丢不了。 乔家，你是不是从来就没有信过我？ 我不信任何人。 抽烟的男人语气连半分的犹豫都没有。 所以郭林，你也别信我。 他们的世界里谈不上信任这两个字，说出口自己都会觉得可笑。这世上只有活着是真的，其他什么都是假的。仁义道德这些对他全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。他要做的事情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只要能达到目的，他才不管用的是什么手段，这中间要付出什么代价。毕竟在其他人的游戏规则里，也没有人会为了他乔家打算。 而郭林一直到离开这间包间都没再说一句话。